盒子里不是暴风杀的，是我亲手打死的。我不一定非要击毙他，可是他要说出你名字的时候，我的下意识或许超过了我的本能啊。乔家，人为了自保确实可以做很多的事情，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为了自保而去选择杀人。坡子里的事你应该跟我商量，这不是主导权的问题，而是杀人这件事情本身就是犯法，无论是谁来动手，他最后死在谁的手上都是犯罪。 乔家在这条道上生活的太久，久到已经渐渐遗忘了正常的情理法。暴风让他去杀驼子里，他能想到的是用其他办法来处理掉这个麻烦，却想不到这件事本身意味着什么。郭林说着这几句话的时候，诡异的没有带上半分的火气。这道理想明白之后，只能说明他跟乔家的价值观实在是差距的太远，这个距离甚至不是靠劝说引导可以拉回来的。 乔家，是非不是一个选择题，不是在尝试了此路不通之后就可以再退回你原本的世界里。从你我相识至今，我说过的每一句话都算数，但是同样我也要跟你说明白，黑跟白之间你只能选择一边，而且是没有退路的一边。还想要在灰色的游戏规则当中左右逢源，最后的结果一定不如你的预期。我等你给我一个答复。 说完这句话，郭林很平静地离开了房间。乔家被郭林这几句话说得愣住了，他看着关上的房门半天都没动一下。黑跟白之间你只能选择一边，而且是没有退路的一边，为什么他要做这种选择？郭林有他的一套生存原则，他也有自己的呀，他们两个谁也无法真正的说服对方。这就好比鱼和人的距离，人进了水会死，鱼离开了水也会死。他从来没想过改变郭林，为什么郭林从来没放弃过改变他的世界？操，郭林他到底凭什么？乔家觉得很可笑，他一个人坐在沙发上跟撞鬼一样的笑了半天，却感觉不到胸口关于这笑声的温度。他环顾着四周，看着客厅里每一个角落和已经烂熟于心的家具，然后一会儿乔简放学回来打开门叫他一声哥，这就是他全部的生活，也是唯一能够让他心安的地方。如果郭林非要他在郭林和自己的生活中去做一个选择，这个选择他根本就不会犹豫太久，他只要真正属于他乔家的东西。郭林从乔家那里出来，刚打开手机就接到了耿伟的电话，劈头就是一句： 郭林，无论你现在在哪儿，先别回队里。 怎么了？ 驼子里的事上面来人调查，正在办公室里等着堵你。我看你们队长的脸色不怎么好，情况不太乐观。总之你先别回来，去刘宇那里等消息，我看情形再联系你。 事实上耿伟已经给郭林打了好几通电话，着急的差点没上火，反而郭林态度平静得多。 躲起来也不是办法，该面对的总得面对。 放屁！ 耿伟刻意往旁边走了两步，避开人群。 你现在浑身是嘴都说不清楚，你怎么面对？你知不知道暴风在口供里说的情况对你很不利？他说你跟驼子里之间疑似有什么约定和交易，你是为了杀人灭口才当场击毙的，你懂不懂这意味着什么？ 他是这么说的， 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，这两句还是我从你们队长门口路过的时候听到的。总之现在一堆眼睛盯着你，你还是等情况明朗一点再回来。 驼子里被击毙这件事不仅仅是其他人想不明白，连刘宇和耿伟心里都有些犯嘀咕，不过他们了解的毕竟多一些，就算郭林不说，他们也大概猜得出来可能和乔家有关。从知道了郭林和乔家的关系，他们这群身边的人就没有真正的踏实过，总觉得早晚会出事儿。郭林这么冷静自持的人都能栽这么大的跟头，不得不说目前的情况超乎他们想象的恶劣。 郭林拿着手机站在警局的门口，进进出出的同事并没有人特别来关注的。如果这个时候转身离开，估计不会有人发现。但是就这么走了，他也就不是郭林了。耿伟看着郭林走进来的时候，差点把手上的手机给捏碎了。其他人都有些诧异，他会选择这个时候回来。沈军得到消息出来，跟他并排站着的两个人直接上前就把郭林给扣了。 郭林，有些事情需要你配合调查一下，跟我们去会议室。 蠢货！ 沈军皱眉骂了一句。他把人拖在办公室半天，就是腾点时间让其他人去通知郭林别回来。谁知道这小子自己送上门来了。现在上面正在重点抓警队的纪律，郭林这是正好撞在枪口上，麻烦大了。不过现在说这些一点用都没有。郭林被带到会议室一待就是整整一下午。中间除了送进去两杯水，从头到尾没有人知道谈话的内容，连沈军都被拒绝旁听。郭林几乎算是被隔离审查了，只差没关进拘留室。耿伟把情况大概跟刘宇说了，自己在办公室留到了八点多。沈军也没走，一直等到那两个调查员离开。 沈队，郭林的情况我们还需要反复了解，暂时先停止处理吧，不要让他接触太多的人。关于他身边的人物关系，我们也会调查，到时候还希望沈队能配合一下，我们也是为了工作。 一般这种内部调查员也是被冷眼惯了，说起话来全是官腔，刻板的不带任何的情绪。沈军事到如今也没话可说，只能点点头。等人走了，他才跟耿伟去办公室看郭林。被问了一下午话的男人正靠在椅子上闭目养神，一脸的疲态。这种审查多数都是车轱辘话来来回回问好几遍，只在抓漏洞，不是为了梳理案情。郭林虽然应对的还算自然，但是毕竟事关乔家的身份，不得不进行一些隐瞒，可能有些地方多少露出了端倪。 怎么样，你小子尝到苦头了吗？ 沈军眼里，郭林这就是自作自受，明明事情可以简单处理，他偏要复杂化。这么聪明的一个人，偏偏要给自己找麻烦。而在耿伟这儿，郭林这根本就是在作死的节奏。 你觉得调查情况怎么样？对方是不是来真的？ 废话，你以为专门派人下来是为了跟你们闹真的吗？郭林，你这次脑子放聪明一点，如果最后的调查结果是判定你违反了职业守则，你这身衣服是脱定了。 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警队每年处理这种同事可不少。郭林当然也清楚后果会很严重，但是现阶段他所能控制的已经非常少了。 我已经在尽力配合了，我击毙驼子李是因为他有很明确的反抗意识，无论是我鸣枪示警还是喊话警告，都不能够让他缴械，我也只是为了自卫和人质的安全。 哼，那暴风为什么说你和驼子李之间存在某种交易？ 暴风出于什么原因我不清楚，但是肯定不是为了做好事。 这个答案有些避重就轻，沈军对于郭林至今都不肯说实话，实在是失望透顶。他懒得多费唇舌，转身摔门就走，留下耿伟和郭林两个人面面相觑。会议室里照着死一样的静。耿伟那眼神基本上可以称之为凶狠，他瞪着郭林半天，最后一拉旁边的椅子坐下。 郭林，你实话告诉我，你是不是真的不想干警察了？ 我求求你，你别用队长的语气跟我说话了，我今天听了一下午可算是听够了。 好，你要是想继续干，只能把乔家老老实实交代出来，不然这件事你想撇清难如登天。你别以为暴风是个重点调查对象，他的话就没人信没人听了。警队最忌讳的是什么，你心里不明白吗？我不管你当时为什么开枪，总之这次你必须把自己摘干净了。 摘干净？怎么摘？弹道比对，那枪是我开的，不是乔家，他当时人还在拘留当中，我就算把他说出来又能改变什么呢？ 能改变什么不是你说的算的，原本你就该及时把他现任的身份汇报给你们队长，你瞒了这么久 对你对他都没好处。 既然已经瞒了，就不如瞒下去。 我操你大爷，你脑子是不是真的糊涂了？你觉得现在你不开口，对上就查不出来了？你现在被调查警队纪律问题，你的家里电话，你的手机，你平时跟什么人来往，都会被彻查个掉底。你以为真瞒得住啊？乔家是个大活人，不是阿猫阿狗，随便你找个箱子塞起来就行了。你现在不说，到时候你想说都没人听了。 真让其他人把乔家查出来，如果乔家否认自己是线人，郭林这罪名就是稳坐了。退一万步，就算乔家肯承认自己的身份，郭林也不见得就可以洗清嫌疑。他拖得越久，情况对他就越不利。这种明摆着的事情，为什么郭林的脑子就死活转不过来了？但是郭林只是往后退了一步，避开耿伟。